迎大家来到今晚的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是你们今晚的主持人阿凤。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会讲17世纪欧洲一个非常之出名的哲学家，就叫做笛卡尔。其实如果有看开节目的观众呢，都会发现其实笛卡尔这个名字你们应该很熟悉，因为我们在不同的集数里面其实成日都提他的名字，但呢最惨是我们从来没有系统地或者用一集去介绍他。咁我哋今日呢就希望用一集呢去讲呢个你哋咁熟悉嘅笛卡尔啦。咁喺开始之前呢，介绍咗我哋今日嘅拍档主持先啦。咁喺我右手边呢就有阿全啦。 大家好， 你好你好。咁喺我左手边呢就有靓仔嘅长发严叔。 竟然係咁短咗我嘅头发已经。 同埋圆框眼镜嘅康宁。 我鍾意你啲 focus。 搞笑。係啦，咁講下我哋一開頭我哋就講下點解笛卡爾，我哋成日提佢個名係因為佢喺哲學史上一個好重要嘅地位啦。咁點解佢咁重要嘅？ 因為我諗，即係我諗好多觀眾咧冇聽過哲學，冇睇過哲學，但都應該聽過佢一句好經典嘅説話嘅：我思故我在啊嘛，咁樣就次次都講噶啦。即係講起哲學就咁，而呢句嘢好明顯啦，就出自笛卡爾啦。咁我哋今集就會講佢啦。咁佢到底有咩咁重要呢？就係其實好多時咧，啲人會咁樣叫佢啊，叫現代哲學之父。咁啊，現代個位喺邊度咧？就係好簡單咁講啦，就係以往過往咧，我哋哲學咧好中意想理解呢個世界，把握呢個世界。咁好多時就會直接解釋個世界係啲乜嘢。但個問題就係咧，你可以話笛卡爾好似問咗一個問題咁啊，就係首先問你點知先？呢個世界如果係咁嘅話，你點樣知道？咁咧，所以佢有一個所謂知識論嘅轉向，就唔係直接解釋個世界，係講我哋點樣知。而因為呢個問題咧，點樣知係重要嘅，因為我哋點樣知道呢個世界，其實影響咗呢個世界係啲乜嘢嘅可能。咁而所以有呢個知識論轉向啦。同時咧，另外一點咧，好重要就係咧，佢強調咗個主題。因為你點知其實係講緊我哋人作為一個主體，你點樣可以知道呢一樣嘢？所以咧，當我哋解釋呢個世界嘅時候咧，佢就會覺得我哋要翻翻嚟人呢一個主體度。咁咧，而喺呢兩點咧，就奠定咗一個所謂現代哲學之父。因為我哋嚟到現代，其實就會發現好多時候，我哋即係之前都講過一啲例如同啟蒙時期有關嘅哲學啦。咁原來我哋都會講好強調嚟個主體啦，強調主體嘅理性啦。咁所以你會見到呢啲位咧，其實同笛卡爾嘅哲學有啲位係一脈相承嘅。咁而所以你會見到佢嗰個重要嘅地位就喺呢一度開，佢開拓咗一個你可以話一個先河，先一個先驅。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講，而且甚至唔止呢啲啦。其實我哋陣間可能會提到嘅，例如生物意願咁樣，你會見到咧呢啲佢提出嚟嘅呢一個框架咧，理解人啦，或者理解呢個世界啲咩最基本嘅 substance， 一啲物。 存在嘅東西 係存在嘅東西，你會發現又係去開出嚟，而今時今日仲討論緊，所以你會見到佢留低咗好多好重要嘅一啲線索俾我哋繼續去探索。 所以好得意啊！一講笛卡爾就係差唔多好多個哲學嘅部門咧，一開始討論嘅時候咧，都會先由笛卡爾入手啊。但通常個原因就係我哋攻擊佢，即係就係覺得佢有啲問題，但證明咗佢嗰個影響好大，個遺產喺度啦。係啦，咁另外一個點解叫現代哲學之父咧？除咗話同古代哲學唔同啦，譬如你柏拉圖、艾斯麗德嗰啲係無用主義出發、冇資訊轉向之外，另外就係佢喺時序上咧係咁啱喺中世紀之後咧嘅第一個大哲學家。咁中世紀嘅時候主要係即係大家可能聽過啦，即係哲學即係神學嘅鄙類咁樣，所以好多時候都會個宗教個面向好強。但係卡爾咧雖然都會一間會講好多關於上帝論證啦，咁但係始終佢係由哲學方法去講，而唔係以宗教或者聖經嘅方法去講。咁所以咧，佢都令到咧，我哋就離開咗中世紀個時代之後咧，第一個所謂大啲嘅哲學家。所以有啲人都會咁樣叫佢係現代哲學之父。咁而喺個大討論裏面，可以再講嘅就係頭先阿全講過，有一個所謂知識論轉向啊嘛，就係、是、我哋唔可以就咁講啲嘢係存在嘅。我哋問你點知道嗰啲存在好重要嘛？如果唔係，點樣 claim 到嗰啲存在啊？咁你一問嘅時候就發現要研究一樣嘢咯，就係、是、其實知識係點嚟咧？我哋點樣知道啲嘢咧？咁於是就拗啦，就於是咧喺笛卡爾開始所謂叫現代哲學啦，係啦，即係由大概笛卡爾去到可能係康德，再去到後屘可能係德國觀念論，去黑格爾啦，去到成段嘅哲學史咧，其實你某意思上就係一個知識論嘅哲學史嚟，就是、問我哋點樣認知個世界，個基礎喺邊度？而笛卡爾咧嗰、那個文法就會寫得好得意嘅，就係、是、佢會覺得我哋可以用理性咧，即係佢哋有大致嘅諗法就係、是、經驗有啲時候係唔可靠，就可以被懷疑啊嘛，可以我哋確定唔到嘛，經驗成日有錯覺啊，呃我哋噶啦。咁所以咧，我哋最重要就係透過理性咧，去揾到知識嘅個基礎，跟住從而咧去建立一個知識嘅體系。咁呢個一間我哋都講好詳細嘅。咁喺呢個角度嚟講，佢覺得理性咧可以做個基礎。咁所以佢嗰個門派下開咧就叫做理性主義，係啦 ，rationalism。咁就同咩相反咧？就係、是、同覺得我哋可以咧 凭个经验作为基础咧，去获得知识嘅嗰啲人相对，咁嗰啲就叫做经验主义啦 ，empiricism。咁我哋有一集都讲噶啦，你醒人经验劲嗰集咧，就讲过呢个问题，大家可以翻去睇下。咁但系起码可以见到就系 Descartes 扮咗角色喺呢度，就系佢理性主义之父同一时间系。 不如我哋讲下佢个 project 啦，即系佢成个大计划啦。我哋话佢话要有一个知识论嘅转向，咁要强调知识。咁但系到底讲咗啲乜嘢咧？关于啲咩咧？不如四哥讲下好嘛？ 好，好啦，我讲啦。 好勉强，每一次四哥讲嘢都 咁 佢 有一个目标啦，就系、是、要建立一个知识系统咁样啦。咁但系喂，大佬。我哋點知邊啲嘢真係知識啊？我點知邊啲嘢係真，邊啲係假啊？咁樣咁咧，佢個理想咧就要建立一個絕對地嚴格嘅、無可懷疑嘅、一定穩固嘅知識系統咁樣。咁咧，但係我哋點樣可以建立到呢一棟咁樣嘅知識嘅堡壘啊？咁樣咁佢就諗咗一個方法啦。佢嗰個方法咧就係、是、叫做懷疑嘅方法嚟嘅。咁咧佢就諗 或者 係啦，普遍懷疑咩意思咧？點為之普遍懷疑咧？就係乜嘢都攞嚟懷疑咗先，就係咧，只要我諗到佢有可能係假，有可能係錯，我就當咗係假先。咁咧，如果咧經得起呢一個挑戰，到最後揾到一個命題啦，例如或者一件佢諗到嘅事啦，係完全唔能夠想像到佢有乜嘢機會係錯嘅話咧，咁咧呢個咪就係、是。最真嘅咯，咪就係絕對地可以接受嘅咯，咁樣咁咧揾咗呢個之後，然後就由呢個做一個基礎，好似起一棟樓咁，跟住再用一啲可靠嘅方法，喺一路搭上去，一路搭上去。咁我所有揾到嘅知識咪好可靠咯，成棟堡壘咪就係唔能夠拱得冧咯，咁樣。咁咪就用呢一個方法嚟諗啦，咁樣咁咯。 咁但係呢個時候我哋就發現好得意嘅，即係話我哋平時覺得自己好多知識啦。即係，梗係譬如我而家好簡單講，又講我哋隻杯，似咗俾人講，話你講隻杯。即係我哋而家我攞住隻杯呢、這個，好似一個無可懷疑嘅知識啦，肯定啱啦。我攞住隻杯咁樣啦，嚇。咁呢啲係我哋經驗直接經驗到嘅，亦都好多甚至可能係我哋阿爸阿媽社會教我哋啦，相信咗好多嘢嘅啦，好多唔同嘅信念，相信咗嘅嘢。咁嗰啲一般嚟講，嗰啲係知識嚟噶嘛，係真噶嘛，係啦。咁但係笛卡爾喺用普遍懷疑呢個標準嚟測試嘅時候咧，就似乎唔得啊，係嘛？ 係啊，即係譬如我哋依家喺度拍緊嘢、錄緊節目。咁喂，大佬，我諗大家都試過發夢啦。咁我點知會唔會係我其實依家瞓緊覺嘅？不過咧，我就好緊張，我突然間瞓醒就要去拍嘢，我又乜嘢書都未睇咁樣。咁咧， 唔好講咗 啦。呢一個會唔會係一個夢境咧？咁樣咁咧，如果佢係夢境嘅話，咁就係有假噶啦，唔係真實存在噶。咁咧，所以如果用呢個思路嚟諗啊，我見到前面有隻杯，我而家同你傾緊偈，其實呢啲全部都可以懷疑嘅喎，我哋唔知佢係咪真嘅喎。 因為依家即係啲夢好真噶嘛，即係有時你發夢咧，你屙尿咧，你真係屙咗， 係咪你就係呢個？ 我成日講例子就係我以前拍拖咧，個女朋友發夢咧，話我做錯錯事，起身嬲我。 佢真係嬲噶嘛？ 真係嬲啊嘛！我解釋好耐都仲係嬲我，咁但係佢講係真噶嘛？ 所以其實有理由嘅。 係啊，即係發夢真係好真嘅，可以係真到你分辨唔到真實同埋夢境咯。 所以其實呢一個係好嚴重的一個指控嚟嘅，就係、是、如果萬一我哋而家拍緊嘢都係發夢，咁你係唔 sure 所有嘢嘅，即係呢只杯喺唔喺度啊？你係咪真係喺度啊？我哋講嘅嘢係咪真？ 所以 全部都 佢就好似變成我哋所有通過感官經驗望到嘅所有嘢，即係我望到只杯，我摸到你，跟住我聽到啲聲，喂，其實全部都可以發夢噶嘛。 事實上，我哋除咗發夢之外，有好多即係我哋已知有啲心理嘅問題啦，可能會引致我哋有幻覺啊等等，都係。遭受嗰個問題困擾嘅朋友，都會真係覺得嗰啲嘢存在，真係見到嗰啲嘢，但係聽到其實唔存在，係啦。咁譬如 John Nash 嗰啲都係咁啦，係啦。咁所以呢個問題就係顯示咗經驗係唔可靠嘅，佢經驗知識，即係所謂知識啦，或者經驗嘅一啲 belief 咧，係過唔到普遍懷疑嘅呢個標準咯，咁咪西走嘅。 經驗嘅知識其實就係指緊特別係一啲 sensation 嘅一啲接受，係 或者見到嘅嘢咯。 同埋我想補充一點咧，就係即係佢唔係話經驗一定錯一定假，佢即係話可以被懷疑，而可以被懷疑嘅意思係我唔肯定佢係咪真， 唔可以百分之一百， 係唔可以百分之一百肯定佢係真，有可能真，有可能假咁嘅意思。咁而所以之後咧，即係佢就發現啦，咁如果我哋喺經驗度獲得嘅知識咧，似乎唔可靠啦。咁佢就再諗啦，咦？但係會唔會咧？其實都仲有啲嘢係可靠嘅，就係咧佢話咧，咦？你例如發夢啊，你發夢入面咧有啲一定係真嘅，例如啲咩咧？就係你唔會想像到顏色嘅呢樣嘢咧，即係唔會顏色啦，又或者例如一啲線條啦、shape 啦呢啲嘢咧， 一定是真的，因为你就算发梦，我们会觉得啊，可能发梦见到的那些内容是假的，但起码在这个梦里面你没可能自己想象到一些颜色出来，你没可能自己幻想到一些 shape 出来，所以起码在一个梦里面怎么都有些是真的。咦，那我就在想，咦，那会不会就是，咦，在这个位置我们会找到一些没办法被怀疑的呢，这样，那这些会不会就是我们真正的知识呢，这样。 你说的，你说会不会是，即是譬如我发梦的时候，我唔知道我咪发紧梦啦，但系如果我梦见一个三角形，佢会唔会唔系三只角咧？系嘛？系咪咁样嘅意思啊？会唔会？ 我未见过， 系咯，即系譬如我发梦计数咁样，一加等于二，咁会唔会唔系一加等于二咧？ 四哥冇人变三哥咧，唔会噶嘛。 所以你嘅意思系，就算我哋发紧梦。我哋會唔會有一啲知識係就算你發緊夢都係真實或者都係可靠嘅呢，咁 係啦。咁其實由四哥度講落去就係除咗發夢之外，另外一個可能可以過到門檻嘅就係邏輯推理啦，類似計數啦，譬如數學啦、邏輯推理啦，嗰啲似乎就係唔靠感官嘅，係啦，即係你感官可能錯啊，我攞住個杯其實可能冇嘅，可能係發夢或者假嘅，但係計數唔同啦啩，我計七加五都係十二，我真係計到喎咁樣，我真係計到喎，咁我做咗個 proof， 咁我照計。呢、這個係似乎唔靠感官，我哋唔會俾感官壓啦。感官不嬲都唔可靠，大家都知道。即係除咗發夢之外咧，我哋知道有錯覺啊、幻覺嗰啲嘢啦。但係計數似乎唔會啦啩，七加五都十二，冇靠感官咯。咁我另外一啲可以過到個門檻嘅啲 belief 成為真正嘅知識咧咁樣。 所以似乎我哋好似揾到一啲嘢咧，無論喺夢入面或者夢出面，都應該係一樣嘅。即係計數你七加五等於十二，應該你喺個夢入面都係咁啦。咁跟住咧，但系咧，佢就再話即係俾講一個簡單嘅版本，就你可以想象下，假如呢個世界有一個好大能嘅魔鬼，佢即大能到點咧，就可以呃你嘅 大能全能啊嘛， 就勁啦， 好似大能啦，係啦，好犀利噶啦，佢呃你嘅就係喺你計數嗰陣時整你整蠱你，就係其實一加一咧等於可能等於三嘅，但係次次咧你一計嗰條數，就會諗到，你就唔知點解會因為俾佢整蠱咧，佢你會覺得係等於二嘅。可能是咁，所以咧，如果係咁講，咦？喂，似乎連呢一啲知識咧，我哋都可以想像到有一個可能性係有機會錯嘅。咁所以佢就覺得，喂，似乎我哋可以呢啲都唔係咁可靠喎。 所以個所謂叫魔鬼論證啦，一般嚟講，其實好屈機嘅，就係、是、因為咧，你任何硬勁嘅嘢咧，你如果有個魔鬼去到其實錯噶，但係你原本計啱噶啦，佢去到嗰刻就整你，你永遠都唔會計得啱嘅，你永遠所有嘅 belief 聽到都係。假嘅 belief 嘅，呢個都係有可能。咁所以魔鬼論證係好屈機。 咁我哋呢一節咧就時間差唔多，就講咗普遍懷疑同埋魔鬼論證啦。下一節翻嚟，我哋繼續傾迪卡爾。我哋啱啱上一節咧就講到迪卡爾想揾一個知識嘅基礎啦，咁所以佢就用一個普遍懷疑嘅方法。咁就想為一個知識嘅基礎，咁就講咗 Dream Argument 啦。但係 Dream Argument 咧就唔夠勁嘅，因為佢否定唔到可能我哋會有一啲數學嘅知識，例如一加一等於二咁樣。咁所以佢就諗咗一個更加勁嘅，就叫做魔鬼論證啦。就話如果有一個全能嘅魔鬼，連呢啲都可以欺騙埋我哋嘅，咁我哋係咪連呢啲一加一都保證唔到？咁點算咧？係 啊，所以其實講到尾咧，有啲人會話：喂，迪卡爾講魔鬼論證加只魔鬼落嚟，係咪想證明有魔鬼存在咧？咁樣嗱，好明顯唔係啊，佢唔係想講有啊。甚至佢應該都會覺得魔鬼存在學嘅機會都可能好低嘅。個問題係咁嘅，就係佢只係要指出咧，其實由於只魔鬼存在嘅可能就夠啦。嗱，由於只魔鬼存在可能就會點咧？就是、可能我哋每一次計數嘅時候，每一下相信唔同嘢嘅時候，嗰一刻佢都令到我哋有啲唔同嘅信念，令到我哋相信咗某樣嘢，譬如一加等於二咯。但可能其實唔係啊，其實一加等於三啊。呢、這個可能存在啊，就算嘅機會咧幾低都好啦，就顯示咗我哋排唔走佢啊嘛。一排唔走嘅話，就即係我哋唔能夠百分之一百肯定我哋嗰個知識係嗰、那個信念咧。系确定无就系真嘅，咁就出事啦。因为佢想揾一个咧确定无唔百分之百系 certain 嘅基础，作为成个知识基石，即系知识大系基石嚟噶嘛。但系而家就揾唔到咯，因为你永远唔能够排走，譬如魔鬼存在，每次玩我嘅呢一啲咁嘅可能，咁就已经足够。所以佢只需要指出有呢个可能，因为你排唔走 咯。咁如果系咁，其实超级大镬噶。咁点算咧？系咪代表我哋冇任何嘢可以相信，冇任何可靠嘅知识嘅基础咧？咁 样咁又唔使咁惊嘅。迪卡爾叔叔就话俾你知咧，其实唔系嘅，仲有啲嘢都好肯定嘅。佢咧发现即系经过呢个所谓嘅普遍怀疑之后咧，佢发现原来起码仲有一样嘢系一定唔能够被怀疑嘅，就系、是、我啦。就係、是、我嘅存在，點解咧？佢就你諗下咧，啱啱我哋話啊，可能有一隻大能嘅魔鬼嚟呃我，即使呢個可能性好低，但咧你諗下，如果要有即係如果要俾魔鬼呃，起碼要有個人俾魔鬼呃啦，係咪？如果唔係，佢呃啲乜嘢？咁咧，所以你就會發現咧，呢個人一定存在， 而就係我。所以咧，你可以咁講就係，啱啱我哋經歷過呢個普遍嘅懷疑，我哋喺度諗啊，會唔會我哋發緊夢咧？啊，會唔會有一個大能嘅魔鬼咧？當你喺度思考嘅時候咧，一定要有個人喺度思考緊。所以咧，如果你見咦，我哋經歷過呢一連串嘅時候，你就會確認到咦，有我存在啊。因為要思考，要可能有一個思考者啦。俾人呃嘅話，要有一個被騙嘅人啦。而所以咧，就要出咗最尾嗰句啦，就係、是、that I think, therefore I am。我思故我在，就係咁解。就是、因為佢發現，咦，原來當我喺度思考緊嘅時候咧，其實就證明咗我喺度咯。咁所以佢就會發現，最終咧，咦，原來我哋知識嘅基礎可以 ground 喺邊度咧，建基喺邊度咧，就喺我嘅存在，我嘅存在之上。經歷過呢一個普遍嘅懷疑之後，好多嘢都可以被懷疑，但起碼我係唔能夠被懷疑嘅。佢確認咗呢一點。咁而呢、這個。亦都呼應翻我哋講嘅嗰個知識論嘅轉向，強調主體嗰一方面啦。就點解主體咁重要咧？喺建基，即係建立呢個知識體系，就因為起碼咧呢樣嘢係唔能夠再被懷疑，而我哋就喺呢一個基礎之上咧，就建立唔同嘅知識，建立唔同嘅知識體系。 所以咁樣講咗上嘅話咧，迪卡爾揾到我存在咧，係在嗰個阿基米德點，就好似一個即係共光嘅支點咁啦，即係可以撐起整個世界。即係有時候好出名講法嘛，給我個支點，我係撐起整個世界。 給你整個世界。 係啦，咁啊整個佢整個世界好有型嘅佢瞓喺張床度拯救世界係啦，佢齋諗嘅啫， 哲學家就係咁， 啱出又諗咯，我救個世界啦，咁個救法就係佢揾到一個阿基米德點撐起我哋整個知識系統，咁阿基米德點就是我存在咯，所以再補多句就係呢個位都係引致到即係或者釐清啦，好多時候我哋喺日常生活中或者流行文化裏面咧。講我思故我在咧，有啲誤解。好多人成日講呢句嘢，就以為係哦，你睇下你存在都係諗嘢啫嘛，你唔諗嘢，不如唔好存在啦。 你唔諗嘢就唔係呢個人啦，咁係 啦，即 係 你唔 係 人， 做唔到人啦， 冇人嘅價值咁啦。佢唔係呢個意思，佢完全唔係，佢真係好知識論噶。佢想證明咧，透過我思去證明我存在，真係係啦。咁啊，真係用呢個咧，就作為成個知識統嘅基石，佢真係真係 proof 緊我存在 啦。但係咧，咁其實點樣理解呢句説話咧？其實係好複雜嘅， 有好多個詮釋 啊。係啊，即係到底呢一句説話可能係一個所謂嘅，陣間我哋會討論啦。到底一個推論啦，定係咦唔係喎，係一個直覺啊？我哋直接就覺得我思一定存在啦，定係另外一啲嘢咧？其實有好多種討論嘅學家，唔係我哋想象中咁容易理解。因為好多時我哋嘅即係一般嘅討論就係、是，講到嚟呢度咁啊完咯，我思過再咪知道咗咯，搞掂啦，咁啊討論第二啲嘢。咁但係其實唔係嘅，點樣本身點樣理解呢句説話咧，都好值。得我哋討論，咁所以我諗我哋依家就可以討論一下啦。咦，其實應該點嚟解？ 不過加個小註腳先，就係其實喺唔同嘅著作度咧，佢有唔同嘅 version 嘅，即係佢最出名呢個就係Cogito Ergo Sum 啦，即係我思故我在啦，好似有個所以嘅意思，有故嘅意思。但佢有另外一啲位就唔係咁講嘛，就咁講 I am I exist 咁啊，譬如，即係我就咁直接宣稱我存在咁樣。咁即係點嚟咧？有啲人又會話有啲 version 係我思我在，有啲人話冇 devil 嘅 I think I exist 咁，有幾個唔同嘅 version 嘅。咁我哋都唔搞啲複雜嘢啦，即係冇咁學究。我當係我思故我在先，係啦。再理解佢點解會講 I think therefore I am 咧？ 所以或者四哥同我哋講下有邊幾種傳釋，或者講下第一種傳釋先。 我諗可能真係由於頭先葉叔講嗰個啦，佢最出名嗰句就係我思故我在，好似有個 therefore 喺度嘅。咁咧，你如果跟呢句説話嘅話咧，我哋好容易就會將佢理解為一個推論。就係、是，咦？點解你話我存在啊？就係、是、因為有思想，所以我就存在啦。好似咧係用一個前提去支撐佢咁樣嘅。咁但係呢一種講法就好似有啲問題喎，因為咧你似乎咧要加多個前提喺前面，先可以確保到呢個推論係 valid 啊。咁樣咁你要加啲咩咧？就係、是、如果你話我思可以推出我在嘅話，你就要加多一個前提，那個前提就會係所有思考嘅嘢都存在。然後啦，咁我思考，所以咧我係存在嘅，咁樣先至係一個well formed 嘅一個推論嚟嘅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就出咗嚟咯，就係、是、咦，咁佢咪變咗第一個最高嗰、那個所有思考嘅嘢都存在呢一、這個？是不是不可以懷疑呢？因為他用懷疑的方法來找的嘛，到最終。但是他怎麼知道所有可以所有會思考的東西都存在呢？咁咯，就會將個所謂 first principle 咧，就擠咗去呢個咁樣嘅所有思考嘅嘢都存在。咁但係而呢個又係可以懷疑嘅，咁咯。 而且呢個都唔 fit 迪卡爾嘅文本啦，就兩個意義下唔 fit 嘅。第一個意義下唔 fit 咧，係在於佢明明就想講我存在咧，係作為整個知識堡壘嘅基石噶嘛。但如果你係推論嘅話，係顯示咩啊？顯示即係。頭有兩個前提喎，第一前提係所有思考嘅嘢都存在，第二個前提係我思考推出我存在，仲我存在去產生整個知識嘅系統咧。咁即係嗰兩個前提先係個更加 fundamental、更加基礎嘅嘢咯。嗱，咁啊好唔 fit 佢嗰個整個諗法嘅，就唔係我存在係個出發點咯。當然就加埋啲四哥講嘅嗰個第一句有啲可疑啦。 而第一個問題就即係直接唔 fit 文本啦、 嗯， 就係梗係自己親口講嘅、 嗯， 就係佢唔係一個推論嚟嘅，佢自己做一個嘢。係啦，咁嘅話就似乎呢個詮釋就會有啲奇怪。 所以如果有你呢、這個你頭先講嗰個疑問嘅話咧，似乎最直接嘅解釋咁啊，第二個詮釋啦，就係我訴諸我嘅直覺，就係我咪好直覺、好自明地覺得我存在咯。咁因為呢個先係真正嘅 first principle 嘛，我存在緊。咁呢個你點知啊？就係、是。我直覺知道嘅，我靠直覺知道，所以係自明嘅，就冇得再證明 了。self-evidence 啊，唔需要揾其他去證明佢，佢自己就自帶證據噶啦。 而呢個幾符合我哋一般常識噶嘛？咁我思考咁係梗好好合理啊，咪我存在咯咁樣。咁但係又有啲問題啦，呢一種理解就係、是、因為即係一嚟啦，就係我即係一嚟咧，直覺咧好多時個意思係咩啊？就是、未經檢驗啊！即係如果我話直覺就講得到嘅話，咁即係我都可以話嗰陣時嚟中世紀，好多人都會覺得真係有上帝存在，而呢一個直覺嚟喎。咁但係我哋都會覺得嚇、啊，你覺得係就係啊。咁你都要俾啲理由我。 即係佢呢個直覺都要被檢驗噶嘛？即係如果笛卡爾要嚴格咁樣實行佢嘅普遍懷疑。 係啊，所以再順住呢一點去講咧，就係、是、你會發現咧，如果呢、這個即係呢句説話，即係我思故我在呢句説話一個直覺咧，似乎係一個荒謬嘅結果嚟。因為咧，佢原本係想透過普遍懷疑揾一啲最唔能夠被懷疑嘅知識基礎，要逐個逐個檢驗佢。最終咧，點知個基礎咧就係建基於係一個冇經過檢驗嘅直覺度。咁咧，似乎喂，咁你一開始又係咁檢驗其他嘢，最尾就唔使檢驗嘅喎，就、哦、我哋講翻個直覺出嚟就得㗎啦。咁好明顯，似乎唔係咁 fit 到佢嗰個 project 嘅大原則啦。咁、 嗯、 我哋會覺得，咦，有啲問題喎。咁所以似乎咧，亦都唔能夠話呢一個係一個直覺嚟嘅。又所以你會見到好得意啦，就是、我哋原本即係最一般嘅理解咪就係、是，咁、哦、我思故我在有個故字喎，咁啊推論咯。誒、 嗯 哎，我思故我在喎，咁可能直覺哦，好 fit 我哋一般嘅理解啊。咁我思考梗係存在啦，係咪先？咁呢兩個都唔能夠解釋。咁所以。即哲學就係咁啦，所以就似乎又要揾一啲更加勁啲嘅解釋啦。咁仲有啲咩解釋呢？其實 其中一個我自己覺得幾有說服力嘅解釋，我叫做 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 啦、 嗯， 即係一個行動上嘅衝突啊，喺矛盾啊。但咩意思呢？咁聽個名唔知啊。我試下講下，即係譬如舉個例，我哋知道啲 case 好奇怪啊。譬如我問我上堂點名，阿關浩全喺唔喺度咁樣？啊，关唔系咁喺度啦，正常。但我问有冇同学今日冇翻啊？咁样 我 嘅阿凤，阿凤唔喺度。 系啦，阿凤只讲我冇翻咁啊，要讲我字喎，最重要。 我唔喺度。 系啊，你我唔喺度。嗱，呢个好矛盾嘅，一我唔喺度，你就唔喺嗰度讲话我唔喺度噶嘛。嗱，呢种咧就系某意思上嘅 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 就系做嗰个行为本身同你嗰句嘢嘅内容咧， 我 系矛盾嘅。 我仲有个例子就系问人喂听唔听到啊？聽唔到，其實照計聽唔到，佢就講唔到呢句，佢聽唔到你個問題咁應該。 所以呢種 contradiction 好得意嘅，佢唔係講嗱，平時講 contradiction 係講咩啊？我食咗飯有冇食飯？係內容上嘅 contradiction 嚟嘛、 嗯、 ？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 咧，行為上 contradiction 嚟嘅。句子係咩？係我做嗰件事嘅行為同嗰句嘅內容本身咧有矛盾啊！呢、嗯這個係 contradiction， 所以咁啊叫 contradiction。咁而家日卡爾諗，有啲人會咁樣理解日卡爾，佢話我思故我在咧係一個 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 咩意思啊？你諗下 佢唔係 咩？ 佢係咩？應該唔係嘛？ 唔係佢透你我咁解落去，即係佢意思係咁嘅就係、是、咧，即係透過呢個方法嚟去證明嘅。咩意思咧？就係、是、如果佢懷疑嗱，佢懷疑緊啦，普遍懷疑就係我哋不斷懷疑啲嘢嘛。嗱，每次一懷疑嘅時候咧，咁我一懷疑，咁就我全亂咗啦。嗱，你懷疑每一個信念都可以懷疑嘅，只杯喺邊度可以過唔到，呢個喺邊度過唔到。但係你懷疑自己存唔存在咧？嗱，如果呢個你懷疑存，你可以被懷疑嘅話就奇怪啦，因為你可以被懷疑我自己存唔存在嘅話咧。咁就唔應該有個懷疑㗎嘛？呢、 嗯、 一個懷疑緊嘅時候咧，有懷疑嘅動作啊，你照佢一定要一射落去我存在呢一句之後咧，佢就唔可以係錯嘅、 嗯， 因為佢喺錯嘅話咧，你就唔可能有嗰個懷疑嘅射等射落呢句嘢度咯，係、 嗯、 啦，所以懷疑啲可以射落所有嘅信念度，但射落我存在嘅信念度咧係唔得嘅，因為咁嘅話咧就出現頭先嗰種 performative 嘅 contradiction。嗱 ，that's why 咧嗰句一定要係真嘅，所以我存在咧係唔可以被懷疑喺個角度嚟講，係啦，咁就呢個方法就似乎唔需要依賴任何其他嘅前提，亦都唔係單單講直覺啊，係啊，個直覺上嘅啦，係啊，而好似有啲理據，但係又自帶嘅，唔需要其他前提，去證明咧佢係真 嘅 咯。 所以嚴叔嘅意思就係你講緊嘅呢句説話同你嘅行為咧本身唔可以有矛盾，係 啦， 否則就會即係有啲荒謬嘅結果啦。咁就用呢一種方式嚟證明。我即係我思過咗呢句嘢，咁即係但我諗咧，即係我哋討論咗即係幾種詮釋啦。咁而但係仲有啲問題嘅，即 係呢一個我哋覺得好似睇落去好強嘅詮釋，有冇可以即係可唔可以反駁佢咧？呢種詮釋 都依然仲有啲問題㗎，我估。但係即係我哋可能可以好輕輕咁講下啦，但係就唔能夠詳細討論落去啦。咁、然後就要轉落去討論第啲嘢啦。即係例如就係好簡單咧，就係、例如咧，我思故我在咧，佢有啲人會咁樣 challenge 就係、喂，似乎咧，我思故我在講緊嘅，只不過其實我哋揾到有啲思考啫嘛，就係、我思考過，有一種普遍嘅懷疑可以懷疑呢個世界。咁但係你會發現咧，呢、這個只不過説明咗有 thought。但唔代表有 thinker 嘅，因为两样嘢可以分开嘅。佢而即系罗素就会觉得咧，其实佢所以咧，呢个笛卡尔咁样讲咧，其实唔合法嘅。佢话 I think 咧加个 I 字喺度咧，其实只不过系我哋一般用语言咧惯咗，即系因为印欧语系一定要有一个 subject 喺度联系住一啲动作，所以讲咗 I think。但其实唔应该讲个 I 出嚟嘅，我哋净系讲到 think 嘅啫。咁有一啲咁样嘅怀疑啦，有啲咁样嘅质疑啦。咁但系即系我哋唔详细讨论落去啦，起码我哋会发现。仲有，即使呢句说话我哋知道佢点解啦，都仲有啲人会 challenge 佢嘅。咁系啦。 咁我哋呢次时间咧，其实就差唔多啦。咁我哋就讲咗我思故我在嘅几个诠释啦。咁下一节翻嚟继续同大家讲笛卡尔。欢迎大家又翻嚟听我哋讲笛卡尔啦。咁咧呢一我哋啱啱上一次就讲咗我思故我在啦。咁我就有个问题嘅，就我当笛卡尔咧就讲到我透过Dream Argument 啊，或者系魔鬼论证之后，就讲到我肯定咗我存在啦，而且将呢个成为个知识嘅基础或者个基点啦。咁但系就有个问题就是、我而家只可以讲到我呢一个谂紧嘢嘅人。谂乜嘢嘅嘢存在啦，咁但系我哋对于呢个世界知识有好多其他咁啊，例如有其他人，有其他嘢咁样，咁嗰啲嘢其实佢保证唔到嘅，咁点算咧？ 因为我谂阿冯嘅意思就系话咧，即系其实经过啱啱嗰一连串，我哋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啫，就是、我思故我在，但系我确认到呢句我存在系啲乜嘢嚟嘅咧？我只系一个 thinking thing 噶，因为我在思考一个思考者啦。咁、但系我可能我嘅身体都未能够被确保嘅， 所以我个问题就系、是。即係咧，一開頭佢就話：，我唔肯定嘅，只要有少少機會懷疑嘅，我都唔信佢先咁樣。咁你跟住你好把炮啦，最尾我揾到嗱，而家我揾到乜嘢啊？我存在。跟住咧，但係我就問啦：，咦？咁你個我包啲咩啊？其實你證證明到，譬如我有隻手、有隻腳存在啊？ 證明唔到 喎。係咯，所以 佢真係講到我思故我在啊嘛。 佢暫時揾到嘅只不過係我作為一個乜嘢嘢啊？我作為一個咩嘢存在啊？ 冰冰咧就係 思考者啦， 思考者 係啦。因為頭先用如果用先 performative cognition 嘅諗法咧，喂佢唯一 contradict 嘅位咩咧？就係、如果你話我作為一個思考者都唔存在，作為一個懷疑者都唔存在，咁好奇怪嘛？我懷疑緊，跟住冇個懷疑者喎，咁又話衝突啦。佢原本係依個位置衝突啫嘛，但係懷疑者就係一個懷疑同埋思考嘅東西啫嘛，唔一定要有身體噶嘛，所以咧我有手有腳呢啲咧，其實係透過頭先嗰個做法咧，係推論唔到咧，建立唔到咧，我就係有身體嘅我咧係存在嘅， 甚至唔好講淨係我嘅身體啊，其他呢個世界其他嘅物理事物。我哋都冇辦法建立到，因為就係我哋講極都只不過證明到一啲思考嘅東西。 唔止物理事物㗎，即係其他 人嘅嘢，任何我以外嘅嘢啦， 即係我以外嘅所有嘢，我叫做外部世界啦。所以證明咗我，但係咪證明到外部世界存在咯 ？External world。 咁所以笛卡爾就有一招好勁嘅，咁點咧？就係請個神出嚟，請上帝出嚟。即係如果即係咁，佢當然唔係隨便話啊有神存在，咁啊然後去確保曬呢一切，唔係嘅。佢就首先論證上帝存在。俾一啲理性嘅理由我哋，咁然後證明咗上帝存在，咁點解可以幫助到我哋確保翻外部世界咧？就因為上帝係一個，即係上帝係全知全能全善，而咁全善嘅上帝咧係唔會呃我嘅，所以我見到呢一切咧，如果咁佢整出嚟噶嘛，上帝整出嚟噶嘛，咁就一定唔會係假嘅，咁所以佢就透過呢一種方式咧嚟確保翻呢個外部世界，咁所以我諗我哋依家就可以討論一下，其實佢點樣論證首先有個上帝存在先？咁其實佢講咗有兩個 argument 啦，一個就係 trademark argument 啦，一個就叫ontological argument 啦，咁或者我哋可以讲下 trademark argument 先咯。 一讲到话，咦，拱个神出嚟，即系好多人咧都会觉得，除咗咁你玩晒啦。但系我觉得唔系嘅，因为咧佢唔系话有神咯咁样嘅，即系佢其实都系通过证明嘅。所以咧，如果你唔赞成佢，你觉得佢玩晒嘅话，你咪试下反驳佢咯咁样。咁我会觉得佢啲 argument 都劲嘅，即系我学之前我系唔识反驳佢嘅。咁讲第一个啦，第一个 俗稱trademark argument 啦。咁咧頭先講到邊咧，就係話，咦乜嘢都可以唔存在啦，但我起碼知道一樣嘢，就係我作為一個 thinking thing， 我係存在嘅。咁咧佢又想憑呢點去證明神喎。咁佢點樣咧？就係佢咪喺自己入邊揾啲嘢出嚟咯？咦佢係揾啦，咦嗱而家我存在啦，但我有啲咩內容啊？我就諗，咦我有一個關於神嘅 idea。一个完美嘅最 supreme 无限嘅存在者，我唔知有冇先啦，至少我有呢个 idea 你都谂到呢个 idea， 但系咧你又谂啦，呢个 idea 点样嚟咧？即系咧，你任何一个 idea， 佢总系要有一个源头，令到佢喺你嗰度出现噶嘛。咁咧，你可能会谂，会唔会系我作出嚟嘅咧？咁咧，佢就话作唔到嘅。点解咧？因为咧，你个果系唔能够大过个因嘅。个原则咧就系你冇咁多嘢咧，你就整唔到嗰个咁多嘢出嚟。即系譬如你整个雕塑出嚟，你起码要有嗰个雕塑嗰个石头嘛。所以咧，你总系少过佢嘅。我哋整到嘅嘢出嚟。咁同样嘅道理就系，我作为一个有限嘅人，我点样可以作到一个无限嘅概念出嚟咧？咁咧呢个应该系唔得噶嘛。咁既然我自己本身就唔系呢个 idea 嘅源头嘅话，咁咧照计应该喺我出面。要有其他嘢整呢個源頭出嚟啦，咁咧，但係佢係無限嘅存在啊嘛，神係最勁嘅嘢嚟噶嘛，咁咧唯一就係真係有個無限嘅嘢存在，佢先能夠整到呢個 idea 咯，係嘛？所以咧，憑呢一個諗法咧，就係可以喺我自己入邊，我就揾到憑我有呢個 idea 啫，我就揾到呢個世界應該係真實地有一個無限完美嘅嘢存在，咁樣咯。 所以佢個 idea 好正嘅，就係、是、喂，我哋有神嘅 idea， 如果 idea 咧係完全完美啊嘛，差唔多，即係所有好嘅性質都有曬啦嘛，佢一定係又全能啊，又勁啊，又善良啦咁啦，所以一定唔係我啲渣啲嘅存在者整出嚟啦。咁事實上勁過呢個 idea 嘅咧，得個存在者啫嘛，就真係存在嘅嗰個神啦，係所以比佢更加勁。咁所以嗰個係唯一嘅作者啦。咁點解個 trademark argument 咧，佢就會咁諗啊？就係、是、如果我哋個每一個人都有啲咁嘅 idea 啦，神嘅 idea， 咁唔係我整啊嘛。咁啊，神就整啊嘛，就好似上帝咧，去吸個印仔咧， 去創造人嗰陣時啊， 係啊，好似 跟住簽個名咁咯， 簽咗喺你度，所以有一個 trademark 係佢俾我哋一個商標，打印啊，我整嘅咁樣，跟住個神嘅 idea 俾你咁樣。 所以佢就話佢打咗啲 innate idea 落去。 係啦，所以佢都關翻個討論事啊， 好似一個作者名咁啊嘛，即係我整個，咦呢度點解我手有個牌子嘅咁樣？應該一定係出面有一個 神俾我 嘅，即係所以你 想證明牌嚟嘅呢個。 所以你想象下隻杯有個意識，就會見到，咦點解我有個印？寫住個名咁，咦呢個係咪就係上帝啊？咁樣 呢個應該係我嘅創造者啦。咁 係啦，咁呢個就叫大 idea 啦。咁當然即係後面好多討論啦。其中一個討論咧就係、是、好值得懷疑嘅就係、是、咧，究竟係唔係果唔可以帶我個印？嗱、這、呢個喺好多情況係嘅。譬如頭先阿四哥講石像嘅例子啊，雕塑嘅例子。喂，我有一個廿 kg 嘅雕塑，咁一定唔可能係一個十 kg 嘅石整出嚟噶嘛？起碼都等於或者大過啦。係嘛？呢個最基本嘅咩？所以如果我找下佢都冇可能做到啦。佢個 idea 係咁。咁不過喺頭先嗰啲物理事物上或者重量啊、mass 啊嗰啲嘢上面係咁啊。但係喺譬如舉個例 idea 呢啲 case 係咪可以咧？嗱，即係後屘好多人會討論嘅就係、是、會唔會有機會咁啊？即係後屘有好多人反駁佢，其實神嘅概念咧，不外乎人咧有人嘅概念，跟住將人嘅概念咧，人有想像力噶嘛。人有將啲 idea 放大縮細能力噶嘛， 我哋將所有 係啦，我哋知道咩叫高度，咁啊整到你無限高咯。我哋將呢個重量整到你無限重咯，之後咩叫智慧整到你無限聰明咯，咁啊可以將無限放大變成一個新嘅概念，就叫做神嘅概念，係啦。咁會唔會人喺呢個 create 出嚟嘅咧？即係喺個角度嚟講，就係果可以帶我因嘅。如果喺嗰啲譬如概念呢啲 case 度，就唔似一啲即係做雕塑嗰啲 case 咯。 所以我諗佢迪卡爾嗰個問題就正正在於佢將即係人有呢個上帝嘅觀念呢一種因果嘅關係當咗咧，就好似我哋整雕塑咁樣。而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哋其實唔需要唔一定要咁樣諗咯。就只不過我哋可以將某啲觀念無限大化，然後就可以想像到上帝出嚟咯。就我因為上帝係一個乜嘢嘅存在，咪就係、是、一個完美嘅存在。咁我哋而完美嘅存在應該擁有曬啲最犀利嘅性質，我咪將我有嘅性質無限大咯，無限化佢咯。咁上帝咯咁样，咁有啲人会咁样 argue 啦。咁啊，仲有另一个 argument 嘅，就叫做存在论证。即系如果你觉得 trademark argument 唔得咧，咁佢都仲可以俾第二个论证你嘅咁样。咁另外一个呢、這个叫存在论证啦。咁 ontological argument 系 ontological 论证嘅， 系啊，存在论论证啦。咁有一个咩 argument 咧？就系咁样，我就话你谂下，上帝一个完美嘅存在，完美嘅存在就应该拥有晒最完美嘅所有嘅性质，所有 positive 嘅 properties。咁例如就系全知、全能、全善，仲有一个嘅。好緊要嘅就係呢個完美嘅存在咧，仲要擁有埋呢個性質咧，先叫做完美嘅，就係、是、佢一定要存在。 而我舉個例子，就係、是、你想象下一個鍾意你又靚嘅女仔，不過佢唔存在嘅，同埋一個女仔佢鍾意你又靚嘅，但佢唔存在，你會覺得邊個好啲啊？ 但係存在一個唔存在， 係咪一個存在一個唔存在？你梗係覺得存在嗰個好啲啦，係咪？你先會覺得即係對比，但係呢個應該更加完美啦，係咪？咁如果你 fit 翻落去上帝呢個 case 同樣啊，就係如果上帝係一個完美嘅存在。佢點樣先係最完美呢？就係佢應該要存在，先即係會比起佢唔存在再完美啲。咁樣所以咧就係、是，咦？既然係咁咧，啲人就話，咦？所以咧，照計上帝呢個 concept 本身就應該要包埋存在呢一種性質嘅。咁樣佢就由此嚟證明，所以咧，咦？你見到喎，所以如果係咁嘅話，上帝係完美噶嘛？咁所以照計佢就應該要存在啦。咁如果唔係，就配唔上去稱之為完美嘅存在。呢一樣嘢啦，咁我就所以呢個叫做即係好簡單咁講啦，叫做存在論證咁樣。 所以要講一個就係、是、頭先我全嗰個講法裏面咧，其實呢一個存在論論證咧，同頭先個 trademark argument 咧，其實有一個好似嘅。佢 starting point 係咩咧？都係嗱，先由我出發，我證明咗我存在啊嘛。就揾我裏面有嘅嘢，我裏面有啲咩作為一個 thinking thing 裏面有其中一個概念叫做神嘅 idea。佢揾咗神嘅 idea 應該啲乜嘢包裏邊？咁、今次一個揾法係咩咧？就係講緊，即係頭先阿全嗰個 flow 就係、是、呢、這個神嘅 idea， 佢有曬所有好嘅嘢啦。因為神嘅 idea 本身就應該係所有好嘅嘢曬裏邊啊嘛。而家問題就係問所有好嘅性質喺曬裏邊嘅時候，嗰啲好嘅性質咁包唔包存在呢個性質咧？如果咁屈機地好嘅性質，如果要喺曬裏邊嘅話，咁啱咪包埋存在性質裏邊咧？咁咪咁啱呢個咁嘅 concept 一定要對應一啲存在嘢咯。就是上帝咯，係啦。咁而存在嘅嘢真係好啲嘛，存在100蚊紙都係好過唔存在100蚊紙啦。咁啊，照計一定係有存在嘅屬性喺呢個神嘅概念裏面，所以佢係存在嘅。咁呢個就係嗰個唔需要經驗見到嘅，純粹憑呢個神嘅概念推咗出嚟嘅一個結論咯。 我嗰陣時聽，我覺得好矛嘅，即係扯你一開始係你玩曬啦，你定義咗最完美，咁完美一定要包存在，咁你就話哦，所以咪存在咯。咁我就覺得好矛，但係跟住我喺度諗，咁冇喎，上帝即係 by definition 又真係完美嘅，所以咁如果完美又真係要包埋存在，你又好似你好難拗到佢。 但係唔緊要啊，因為有人係會反對安托洛嘅 argument 後世有一個叫康德嘅人，今日就係由一個叫李康平嘅人去講。康德嘅反駁噶嘛？咁 講咁誇張做乜嘢啫？嗱，我頭先都講咗，我想再補充一點先，即係頭先講到其實笛卡爾去證明神咧，都係因為得翻我自己嘛，都係要從神嘅 idea 出發嘛。但係咧，嗰兩個 argument 其實都有啲分別嘅。一trademark argument 咧，就係從我哋有一個概念，有一個 idea， 佢從佢個原因去諗出嚟，點解我會有這個呢個咧？跟住佢就推出個原因一定要係神。而 ontological argument 咧，個特色係咩咧？佢就係憑住神嘅 definition， 佢就可以推出神嘅存在咁樣啦。咁頭先阿全話矛啦，但係點樣矛法咧？咁樣咁康德有個講法嘅，好簡單一句咧，就係、是、存在就唔係性質。咁咩意思呢？即係譬如我想知道一樣嘢係點嘅，即係譬如我想知道一隻狗係點嘅，你當我唔知咩係狗啊，跟住你咪描述佢話俾我知啦，佢有四隻腳嘅，佢一條尾嘅咁樣，咁咧呢啲就係嗰樣嘢嘅性質。咁咧你聽咗我嘅描述之後咧，我就知道乜嘢係狗咯，係嘛？好啦，但係咧我而家話俾你知喎，狗係四隻腳嘅，一條尾嘅，有牙嘅，狗係存在嘅。你有冇知多咗關於狗嘅嘢咧？其實係冇嘅喎，呢一樣，所以咧，康德就會話佢其實唔係一個令到我哋獲得更加，即係你唔係俾咗一樣性質佢，然後令到我哋知道佢係點樣樣嘅嘢。所以咧，佢其實我哋正常係點諗咧？就係、是、我要知道咗狗係咩先，然後咧，我咩叫知道咗係狗咩啊？就係、是、我知道佢有啲咩性質，然後我先至去呢個世界度揾嗰啲狗出嚟啊嘛。係嘛？咁如果我揾到啦，我見到啦，咁佢咪存在咯，咁樣咯。咁同樣道理啦，就係、是、神都係咁樣嘅。我哋要知道佢有咩性質，但係咧佢存唔存在咧，你就唔可以話佢本身喺佢入邊咯。咁你話佢存在呢個係性質本身喺佢入邊嘅話咧，咁其實我就冇知多咗神係啲咩嘢嚟嘅，咁樣咯。 咁所以康廷嘅意思就係、是、康德點樣反駁 ontological argument， 就係指出其實存在呢唔需要作為一個性質咁樣去處理嘅。咁我哋今節嘅時間係咁多，下一節返嚟繼續同大家傾啊。咁啱啱講到康德個反駁咧，嚴叔就有啲補充嘅，咁交俾你先。 係啦，咁頭先其實康廷已經解釋咗啦，就係、是、原本整個 idea 就係想證明，喂，似乎如果你有神嘅 idea， 而個神咧 by definition 呢個 idea 咧，要係最所有好嘢喺曬裏邊啊嘛，咁照計就包埋存在嘅屬性， 咁啊出事啦，咁佢一定存在啦。咁但係康德頭先就講啦嘛，即係 康 住你康德，康廷話康德講咧，就係存在乜屬性啊嘛，所以你唔可以擺喺裏邊啊嘛。咩意思咧？即係我哋解釋完之後，我有個小補充嘅，就係、是、你可以諗下平時啲屬性攞嚟做咩 ？property 係咩嚟？嗱，譬如我講啦，紅色的係一個 property 啦，係一個做咩？可以將世界上面嘅嘢咧劃分做兩半嘅，一半係全一個紅色嘅，另一半就唔係紅色嘅，係嘛？圓形的咁樣又劃分兩半嘅，咁你慢慢加多啲 property 落去咧 ，suppose 咧收集範圍，最終講都揾到啲嘢出嚟嘅，係嘛？呢、這個使我哋理解嗰樣嘢理解得多咗啊嘛。個問題就係咁啊，你可唔可以用存在呢樣嘢嚟將個世界嘅嘢劃分做兩半咧？系唔得噶？點解？因為你一講存在就所有嘢喺曬度啦嘛，你冇辦法將啲存在嘢分到兩半嘅。所以其實你係嚴格嚟講咧，你唔能夠增加對嗰樣嘢嘅資訊。嗰啲所有嘢已經係嘢，已經喺曬度啦。一講係嘢，佢就已經存在咗啦嘛。你再講啲嘢存在咧，係唔能夠增加我對佢理解。所以嗰樣嘢嚟嚴格嚟講咧，唔係嗰啲嘢嘅屬性嚟嘅，啲嘢唔擁有一個屬性叫做存在咯，係冇辦法幫佢增加佢嘅資訊。如果係咁嘅話，我就自然唔能夠話哦，上帝個 idea 裏面有好多屬性嘅，譬如佢係好叻嘅、好聰明嘅、好道德嘅、好善良嘅，仲有一個屬性叫存在， 因為呢個根本唔係一個 屬性，根本就唔係屬性，根本就唔應該擺落去呢個 category 裏面咯。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發覺咧，即係我哋其實原本係想講笛卡爾點樣透過論證上帝存在嚟確保外部世界，但其實我哋就反駁曬佢論證，所以照計根據呢個脈絡咧，其實佢冇辦法確保翻外部世界。不過即係咁就係咁啦，即係我哋冇理由就咁笛卡爾講完咁就當佢啱啦，即係都要檢驗佢嘅講法。咁我哋姑且繼續討論落去，因為我哋要知道嘅係笛卡爾成個大計劃。佢係點樣論，即係點樣講佢嘅哲學系統啦？咁我哋就當其實佢確保到外部世界存在啦。咁然後仲有啲問題嘅就係、是，好啦，當咧依家上帝存在啦，然後上帝又唔會呃我嘅，話俾我知，咦？我哋見到嘅一切咧，其實都係真嘅。咁一個問題就係、是，咁我哋見到嘅呢一切係啲乜嘢嚟嘅先？即係大家似乎仲要再問啦。咁咧呢個就牽涉到我哋另外一個陣間會出現嘅討論，就係、是、呢個生物意願啦。因為其實到底即係其實你會發現古往今來啲哲學家成日都會諗咧，到底我哋應該點樣理解呢一切事物？佢哋有啲乜嘢最基本嘅一啲嘅佢嘅屬性啊，或者 分類啊 咁樣。咁而咧，其實笛卡爾就提出咗一個非常之經典，亦都影響之後好多嘅討論啦，就係、是、心同物兩者嘅分別。咁其實兩者有咩？即係呢兩樣嘢啊，其實係乜嘢嚟嘅？心同物。 好似揸步喎，就係嗱頭先講到邊咧，就係、是、咦我最後揾咗我自己存在啦，跟住然後咧頭先當佢啱嘅話咧，佢就揾埋神存在啦。咁呢啲嘢咁點算啊？即係我隻手係咪存在？我呢張凳係咪存在？咁揾咗神之後咧，就可以再保證埋呢啲嘢存在嘅。點解咧？因為神完美㗎嘛，全知全能全善㗎嘛，佢唔會呃鬼你㗎嘛。咁所以呢我哋就有理由相信呢，只要我睇得清楚嘅話呢，呢啲嘢其實係存在嘅咁樣囉。咁所以個 project 就好似完成咗啦，就係咁樣，好似最後都證明到呢啲世界嘅上嘅嘢都係真嘅。 所以一個小句就係、是、所以笛卡爾有一個好出名嘅講法就叫 clear and distinct 囉。就係當我哋睇清楚認真睇嘅話呢，即係睇到呢嗰樣嘢就係堅嘅，但都有機會犯錯啊！就幾時咧？譬如我眼瞓啊、病嗰時咧，咁睇錯嘢啦，叫我諗錯嘢啦。 唔 clear， 但嗰時就係唔 clear 同埋唔 distinct 咯。所以你只要盡量做翻自己嘅責任咧，認知者責任咧，上帝唔會呃你嘅。咁我啲知識就喺翻曬度咯，佢就成功拯救咗整個世界啦。喺我瞓喺度，所有原本有嘅知識咧，懷疑完之後喺翻曬喺度。 系咯，咁然後頭先阿全咁講啦，咦？咁到最後，笛卡爾認為呢個世界有啲乜嘢嘢咧？咁一般嘅講法就叫做生物二元論啦。咁其實嚴格啲嚟講係三樣嘅，仲有神嘅。咁但係唔好理啦，就其實就生物二元論。咁有咩咧？第一樣就係最開頭揾到嗰個啦，就係、是、我作為一個思想嘅存在啦。咁呢個我哋叫做心靈啦，叫 mind 嘅嘢啦。咁咧。有另一樣嘢咧，就同我哋嘅思想好唔同嘅嘢嚟嘅，嗰啲咧佢就叫做 extension， 叫咩啊？講言， 講言 係啦。咁咧就好同嘅。 我哋將康廷個名寫到講言，係 啦，因為你哋唔係好識字， 所以就唔係康德， 叫做你 extension 啲啊。 咁點解兩樣嘢咧？就因為佢哋係好唔同嘅嘢嚟嘅。咁咧講言嘅特質係咩咧？就係佢佔空間。知咩叫佔空間呢？首先就係佢總係有一個空間嘅 location 嘅，佢一係就喺呢度，一係就喺嗰度嘅咁樣啦。另外啦，就係佢可以分割嘅，因為喺空間上面我可以切開佢嘛。原則上佢不斷切啊嘛，咁樣。但係咧調翻轉咧，心靈即係我思想者嗰個 thinking thing 啦，佢咧就唔佔空間嘅，所以咧。理論上咧，你唔可以話我個心靈喺香港啊，定係喺美國啊咁樣，冇呢樣嘢，佢唔係喺空間上面存在嘅嚟嘅。另一點就係、是，笛卡爾認為咧，佢唔能夠切開嘅， 佢同空間上嘅嘢唔同，所以佢係 indivisible。佢嘅講法就係 simple 嘅咁樣。咁佢大體上嘅世界就可以分為呢兩種嘢咁樣咯。 咁去到呢度咧，就唔知道觀眾有冇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咁究竟人？你話我係一個飛星星，咁呢個確定咗啦。咁人究竟係啲咩？係咪呢兩種佢叫做 mind 同thinking substance 同埋一個 extended substance 嘅合體咧？ 係啦，咁佢話係嘅，嚴格都話係嘅，即係佢話人係有兩個面向嘅，一個係 thinking 星嗰邊，另一邊係 extended thing 嗰邊。咁但係呢兩個合體都好啦，但係佢哋係唔同噶嘛，佢兩樣嘢嚟噶嘛，兩樣合體，佢哋用唔同理做揾出嚟噶嘛。第一個用我思故我在證明嘅。第二句要證明完上帝之後咧，上帝唔會呃我哋咧，先至證明翻我哋有身體嘅。咁所以就算人係兩樣嘢結合都好啦，仍然係有唔同理序啊人裏面。咁問題就係咁嘅，如果人係兩隻結合，我可以問噶嘛？呢兩樣者係點樣互動嘅咧？嗱、呢個好大問題嚟嘅。正常嚟講，我哋會譬如舉個例啊，我哋肚餓啦，嗱，因為我哋 mind 我哋心靈裏面 feel 到肚餓咁先算啦。我哋會跟住驅動我身體去攞嘢食咁啦。喂，但係你由個 thinking thing 喐到個身體喎，嗱咁就出事啦。就因為咧。平時譬如呢啲廣言嘅事物之間咧，有因果關係就好合理啦。個波狀波會喐啦，咁樣好合理啊。 即 係 有啲物理嘅關係。 因為佢哋互相都係廣言嘅嘢嚟噶嘛，係佔空間，係物理嘅嘢嚟噶嘛。但係我如果作為個我個 thinking thing 咧，係唔係喺佔空間嘅？唔係 physical 嘅時候。 即 係 個人嘅心靈係唔佔空間嘅。 係啦。 咁所以佢點樣 喐到？ 即係我擠呢嚿嘢喺度，即係我都要隻手摸到佢嘛。然後我就向前啊嘛，喺空間度移動先擠到佢嘛。但係喂，頭先嘅講法就係心靈，你唔可以話係呢個位咯。 係啊。 咁佢點樣喐到嗰啲嘢咧？ 喐到啲嘢都算啦。最近又點樣喐嗰個身體啊？ 係啊。 即係核心係點樣喐個身體？身體係 bodily， 係廣言嘅嘢嚟噶嘛，係物理嘢嚟噶嘛。但係我哋個 mind 心靈唔係啊嘛。我哋心靈同個身體點互動咧？嗱，依個就驅動出啦，調翻轉都會嘅。我打你一下咧，喐到你身體啫。 哎、 但你痛喎、啊，你做咩痛啊？ 我個痛係屬於我心靈嘅嘢嚟嘅喎。 明明就唔關你心靈事，打你身體啫嘛。係嘛？咁你覺得有個互動嘅，係啦。咁呢個互動點咧？可能 得到我個身，得到我 心嘅。心痛啊！ 原來就一定係虛度嚟嘅呢個説話，就佢解釋咗啦。咁兩樣嘢嚟啊嘛。 係啊，咁而家咧。就好多時候，即係點樣解決咧？咁迪卡爾自己有個解釋嘅，就係佢會好一種立場叫做互動主義 interactionism，就覺得佢真係互動到咯，就係 mind 同埋 body 咧係真係互動到嘅。個方法就係咧，佢話我人裏面有個位叫松果體或者松果線啦，嗰、個松果線咧係幫手咧令到咧裏面啲液體嘅。佢話咧個 mind 可以喐到嗰松果線裏面嗰液體嘅流動方向，所以咧就令到咧 keep 到啊，可以咧喐到你身體。咁但係我哋後屘又知道唔 work 啦呢個。 但係呢個都好牽強，因為你可以問咁嗰個液體究竟係一個 thinking substance 啫，定係一個 extended substance 咧？咁佢都要無限後退，都要答翻呢個問題。係 啦，而家事實上從嗰線後屘知道咗唔係做呢啲嘢㗎啦。係啦，我哋科學上知道咗。咁點算咧？咁樣咁夾硬話佢互動都得，但係佢明明唔同質㗎嘛，好似係夾硬嘅假設咁。咁於是有其他可能嘅，其實後屘迪卡爾嘅傳人咧有其他相反嘅睇法嘅。譬如有啲人會覺得舉個例啊，譬如個例，每一次有啲人會覺得佢哋冇互動啊。完全冇互動，可以係咧每一次咧，上帝影見到我哋有某個 mental 嘅事發生，就於是喐我哋身體，身體喐某啲事質又喐我哋個 mind， 喐我哋 mind 喐，好似每次上帝介入嘅，咁樣都叫做 occasion 嘅時候，就每次佢哋冇互動啊，係上帝幫手啊做橋梁。仲有一個可能就好似後屘萊布尼茲咁講啦， 萊布尼茲我講啦， 你講 我，萊布尼茲就都係講兩樣嘢其實係冇互動嘅，其實實際上咁係點咧？佢就話。上帝整咗一啲咩叫 P-Attest-Harmony 咩意思咗嘅一個和諧啊？ 先在和諧，咁係咩意思咧？就係 睇唔到神獨有嘛？我哋 咁樣咧就係佢個比喻就係每一樣嘢就好似佢話係一個每一個。單字咧，佢嘅講法就係一個封閉自我封閉嘅嘢嚟嘅。咁咧，點解我哋好似表面上呢嚿喐到呢嚿咁樣咧？其實咧就係佢哋好似個鐘咁咯，兩個獨立嘅鐘。只不過咧係佢夠鐘咧，佢就會係咁會有咁嘅反應。佢夠鐘就係咁嘅反應。所以咧嗰啲互動實際上係唔存在嘅咁樣咯。 係啦，所以咁就叫平衡主義啦 ，parallelism 就係如果心同物咧，即係咁啱各自只有自己嘅變化。不過睇落去好似互相互動咁，不過咁啱佢喐呢個，你又喐呢個，佢喐呢個，你喐呢個，但佢各自自己個理序。 所以 in this sense 平衡。 系啦，喺度平衡咯。 呢度我形象化少少去解釋，咁你就預設咧人嘅心靈咧， 上帝咧就教咗个闹钟咁样，去到四点零一分咧，我就会谂到痛啦。跟住咧四点零一分同时咧，另一个钟咧就系严肃打我。咁所以咧，你睇落去好似有个 intervention， 但其实冇嘅，只不过系上帝教好咗我嘅心灵呢个心神体呢个时候会有呢个谂法，跟住同时教好咗严肃嘅呢一个身体会有呢个动作咁样咯。咁所以系冇 establish 咯，所以系。系啦，咁 好难读 噶。咁但系点解会咁咧？就系呢种奇怪嘅立场咧。其实 turn out 就系因为我哋觉得心同物两种咁唔同嘅嘢，点样可以互动到咧？咁当然仲有一个更加彻底嘅解决方法嘅，就系觉得其实佢冇两种嘢咯。系啦，譬如有啲人会讲，其实得一种嘢嘅啫。不过你用唔同嘅角度去睇，唔同 aspect 去睇咧，就似乎好似唔同咁，但系同一个东西嚟嘅。咁后屘有啲哲学家会咁讲啦，譬如 Spinoza 咁样，咁就会解决咗心同物在唔同嘢佢系点互动嘅问题。但呢个咧就下开咗一个好大嘅哲学讨论啦，就是、究竟有冇两种嘢？如果又要话点样互动咯？而事实上系好明显有互动噶嘛。如果咁嘅话，点样解释咧？系啦，咁咯。 咁所以由呢度可以见到咧，因为我哋提咗 Spinoza 同埋莱布尼兹啦，咁可以见到其实就系呢啲后尾嘅大嘅哲学家咧，好多时候咧。都是要處理笛卡爾遺留咗嚟落嚟嘅問題，所以亦都顯示咗點解笛卡爾嘅地位係咁重要 啊。其實有好多後來嘅哲學家都係嘗試解決佢個系統入邊咧，唔係咁容易搞嘅嘢嘅。即係譬如頭先我哋講笛卡爾嗰個進路啦，佢證明咗自己，然後證明神，然後證明成個世界上面嘅嘢。咁咧，但係咧，萬一中間某一啲 step 咧。甩咗嘅話咧就大鑊啦，即係譬如頭先我哋已經講咗，我當佢證明到自己啊，我當佢，但係我唔 buy 佢證明到神喎，咁但係咁我咪得翻我自己咯，成個世界，咁出面嗰啲嘢究竟存唔存在咧？呢、這個就會變成後來咧有啲人就咩啊，康德就話呢個係哲學嘅醜聞啊，就係我哋證明唔到呢個外在世界嘅存在， 有時叫獨我論啦，或者 係咯， 認得自己咯。 就算進一步，由於佢覺得人係心靈同身體嘅結合啊嘛，咁咧就算我當我哋證明到有一啲 extension 啦，但係咧我哋點證明到你有心靈啊？因為咧我淨係見到你嘅身體嘅啫嘛，我淨係摸到你打到你，但係咧你可能係一個機械人嚟噶嘛，你可能入邊係冇麥嘅咁樣，咁我又點樣證明到咧呢一樣嘢？所以呢啲都係後來會需要解決嘅問題咯，即 係甚至去到後屘知識論都係啦，知識論嘅討論咧就係究竟其實知識係咪需要 100% 肯定咧？呢個又係值得討論嘅，即係下開一個好大嘅傳統嘅討論，究竟而大家覺得需要咯。 咁所以我哋呢一集咧就终于系统地整理咗笛卡尔呢个咁重要嘅现代哲学之父嘅理论啦。